亲吻后又去吻别人，一个怕受伤的女人，带着惆怅和懵懂的天真。我只想找个放心爱的男人，相爱以后就永远不离分。 白发皱纹，直到老了的白。